波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赞波若品第32-7。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如，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真如，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真如，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真如，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真如，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苦圣地，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极灭道圣地，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苦圣地，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极灭道圣地，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苦圣地，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极灭道圣地，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苦圣地，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极灭道圣地，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苦圣地，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极灭道圣地，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净律，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四净律，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四净律，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四净律，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作广狭， 不做广狭。于四境律，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于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八解脱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八解脱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八解脱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八解脱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八解脱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与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念住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四念住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四念住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四念住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四念住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空解脱门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空解脱门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空解脱门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空解脱门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空解脱门若作有利无利不作有利无利，与无相无愿解脱门 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无眼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六神通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无眼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六神通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无眼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六神通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无眼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六神通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无眼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六神通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佛实力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四无所谓四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佛实力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佛实力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佛实力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佛实力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妄施法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恒住舍性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无妄施法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恒住舍性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无妄施法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恒住舍性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无妄施法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恒住舍性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无妄施法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恒住舍性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 与一切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一切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一切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一切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陀罗尼门，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一切三摩地门，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一切陀罗尼门，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一切三摩地门，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一切陀罗尼门，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一切三摩地门，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一切陀罗尼门，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一切三摩地门，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一切陀罗尼门，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一切三摩地门，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欲流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一来不还阿罗汉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欲流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一来不还阿罗汉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欲流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一来不还阿罗汉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欲流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一来不还阿罗汉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欲流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一来不还阿罗汉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欲流相欲流果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欲流相欲流果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欲流相欲流果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 与欲流相欲流果。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意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欲流相欲流果。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意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夫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独觉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独觉菩提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独觉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独觉菩提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独觉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独觉菩提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独觉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独觉菩提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独觉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独觉菩提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菩萨摩诃萨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菩萨摩诃萨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菩萨摩诃萨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菩萨摩诃萨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菩萨摩诃萨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菩萨摩诃萨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菩萨摩诃萨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菩萨摩诃萨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菩萨摩诃萨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菩萨摩诃萨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 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萨，其如是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一切法，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一切法，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一切法，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一切法，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色，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受想行识，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色，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受想行识，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色，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受想行识，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色，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受想行识，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色，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受想行识，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黑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眼处，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眼处，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眼处，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眼处，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眼处，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色处，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声香味触法处，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色处，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声香味触法处，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色处，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声香味触法处，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色处，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声香味触法处，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色处，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声香味触法处，若作有力无力， 不做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明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眼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眼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眼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眼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眼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明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耳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耳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耳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耳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耳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明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鼻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鼻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鼻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鼻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鼻界， 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相近，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非有所得相，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舍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味界，舍食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舍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味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舍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味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舍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味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舍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味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非有所得相，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身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身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身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身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身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非有所得相，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异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法界，意识界，即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异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异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 于业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业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黑过，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地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地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于地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地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地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黑过，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明，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无明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无明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无明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无明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黑过，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佛此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集散，不作集散。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有量无量， 不作有量无量。与布施波罗蜜多，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布施波罗蜜多，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内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性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与内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与内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与内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与内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如，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真如，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于真如，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于真如，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于真如，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苦圣地，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极灭道圣地，若作大小，不作大小；于苦圣地，若作即散，不作即散；于极灭道圣地，若作即散，不作即散。